心中高兴，不好也认命。

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你的离开又飘忽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绪，被爱无计可施，怎为的如此？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下面请听欧阳菲菲演唱的《热情的沙漠》。 整个沙漠，太阳见了我也